世界上有一本巫术天书，叫做《拜火教的占卜预言书》，是古代中东的神秘书籍，已经有1500年历史。一般相信是昔日拜火教祭司的用具，内容记录一系列发音方式。若然有人能够按书发音，就能够占卜未来。可惜现代没有人能够读出正确发音，所以天书亦都已经失效。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究竟头先你所讲香港在30年前那份的报纸，关于吉隆坡这件事件是怎样的先？ 嗱，好得意的，因为呢，第一呢份是一个份主流报纸啦，唔系啲小报啦。 我好惊，我而家见到你咧影印啲旧报纸咧， 点解？ 真系好惊，我好惊见到旧报纸由细到大。 边度咧？旧报纸有乜问题啊？ 可能咧， 我屋企好多旧报纸噶。 唔系啊，我可能睇见咧有唔少嘅电影啊，即系讲鬼故电影咧，好多时候咧，譬如话啲报纸。啲报纸啊，剩翻一忽仔嘅时候咧，即系剩翻嗰几只字咁样咧，跟住就会发生嗰啲事噶，跟住又会。 哇！如果你去我屋企，我成堆旧报纸啲附文，咪吓死你。 系，我都话你啲怪人，你边度储附文嘅啫？ 我话俾你听，真系好好睇，附文系我人生中觉得最好睇嘅文字之一嚟噶。 好，你讲翻呢单嘢先。 嗱，当时咧就喺我抄旧报纸，我唔系抄呢啲新闻嘅，抄紧啲命案嘅嘢，我想做 follow up 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系一个几八卦嘅人嚟。咁咧就喺1981年，OK， 即系30年前，OK。 我28年啫。 你如果咁夹硬计就 好清楚， 28年啦吓，大约30年系啊，真系啊。 呢叫咩？80后而家。 做咩？夹硬要即系追到个字要好准系嘛？我哋中意大约30年前吓，咁就9月嘅一份报纸，嗰份报纸就系你以前做嗰个啲，以前做嗰公司嗰、那个 都好嘅呢间公司， 一个主流报纸啦吓。咁佢就话，原来咧佢就引述咧喺马来西亚有一个嘅行家啦吓。咁就讲咧，就话原来当时嘅报道上咧就系话咧喺吉隆坡，至到一个叫西林班，因为西林班喺边我完全唔知啊。 地方名嚟嘅。 地方名嚟嘅、okay. 西林班，即系话嗱，我哋头先讲嘅就系吉隆坡去云顶嘅公路之间啊嘛。佢呢一件事咧就系发生喺吉隆坡与西林班嘅公路之间嘅。咁就系话咧，当时你有个嘅一个人所谓嘅司机啦吓。咁一路揸喺呢条公路上面揸，佢冇讲到佢已经系佢由吉隆坡出发定系边度出发，唔紧要啦，总之系条公路上面啦。咁一路行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喺深夜嘅时候，你幻想下，即系喺前面冇远咧，佢开始见到一啲嘢喺个半空浮咗出嚟。OK， 咁、浮咗出嚟 。 咁呢个话见到呢件事嗰人系咩人嚟嘅？ 佢系一个当地马来西亚一个传媒人嚟嘅 ，OK，、 即系佢再讲翻成件事出嚟。 佢话佢见到添， 佢咁样形容啦。总之 ，OK， 佢话呢个件事咧就系话当时佢即系揸就见到一个有条嘢浮咗出嚟喺个半空，即系你幻想一个司机位对开大概系30尺到嘅地方，咁突然间有嘢浮咗出嚟，咁但系慢慢开始行得近嘅时候咧，就开始清楚见到一嚿嘢咯。咁咧佢话见到乜咧？咁样见到咧有一只手。喺个半空里面好似截车咁浮下浮下，系一只真嘅手，佢认为啊，但系咧佢系见唔到有上半身，见唔到有下半身，见唔到有头，见唔到有任何嘢，咁咧佢就一见到突然间有手就 哇， 佢就即刻加速 踩咗手啊！ 你其实讲真咧，我心谂点解通常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你会加速嘅咧？你咪撞到只手，系咪先？但系个故事里边就冇嘅，佢冇撞到只手嘅，可能唔知佢穿过咗啊，定系点样啦吓？定系点样佢避开只手唔知啦吓？咁啊，转咁啊，一路揸到，哇！突然间好惊，好惊，好惊！咁揸到最尾，佢心情平复咗啦。咁之后慢慢再揸慢翻少少，咁一路咧就当啊，头先佢真系撞鬼咧咁样。咁啊，一路行一路行嘅时候咧，就喺前面冇远咧，就见到个老人家。个老人家真系喺度截佢，即系截顺风车啊！咁觉得哎呀咁惨，夜晚一个老人家即系冇车搭，好啦，我都即系帮佢。 哎呀，黐线噶！ 点解啫？ 哎呀，我真系唔敢啊！呢啲我真系经常遇到呢啲人，我真系唔敢停俾佢啊！ 你系咪遇过噶？ 遇到好多，喺美国真系太多啦。 你唔会停俾佢哋噶？ 我真系唔敢停啊！你明白？ 但系人哋如果真系好惨咧， 哎呀，我仲惨啊！我惊我接咗佢之后， 唔系因为我嗱， 我惊帮佢唔到啊！你明白？ 我作为一个游客啦吓， 系 我咧，我都试过截车嘅， 我都试过喺香港我截唔到， 系。但系我话俾你听，当日咧，我讲少少差少少先，我试过喺日本咧，我去同两个朋友，我捉咗佢去四国，四国系日本最邪门嘅地方嚟。咁我睇一啲地方嘅旅游点，我就计错时间咧。睇完之后，原来系冇晒所有巴士，冇晒成嘅。我就心谂，我急啦，因为我心谂，如果我出事冇所谓啊，我累咗两个 friend 又唔系好好啦。我系跳出个公路截停咗佢，即系佢肯车我哋去火车站噶。 唔系你截得停佢嘅话咧，上车嘅机会咧都有60-70% 噶啦，其实已经。但系个问题系， 我系冲出去公路大字咁截停佢。 系啦，所以你呢个方法你截得停佢咁咪 OK 咯。而家个 冇俾佢撞死你啦。 个问题系啦，你大胆啊嘛。嗱个问题就系点啊？我作为一个 司机 、嗯，你俾我见到，就算啊。我喺譬如屯門公路啊，或者而家沙田啊嗰啲咩嗰啲叫咩山上面嗰啲大埔公路嗰啲咧，或者山路嘅地方， 你都唔會停啊？ 我如果就算即係除非我見到個人係我真係 個老人家好慘喎、 啊！你點知佢係一個？真系老人家先， 你觉得佢系鬼啊？ 呢啲时候我即刻相信呢个世界有鬼，话俾你听。 你去到嗰个时间，你嘅善心去咗边咧？ 嗱，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 我就算喺条高速公路见到陈强，我都系咁踩咗走，话俾你听， 佢撞死咗佢。 喂，你无啦啦， 你撞到阿 Bo 嘅机会大啲， 你无啦啦唔会喺，即系如果譬如你俾我见到敌伟，我仲惊。你明唔明白？即系冇可能会出现嘅地方，有个人喺度，我首先会惊嘅。第一，即系呢啲咁嘅山路嘅公路，你点会有个人企喺度？ 你好冇爱心啊，阿祖！ 我唔系，即系我唔知点形容啊。 好啦， 即系第二嗱、嗯，即系我觉得好简单嘅。第二就系、是、由于你喺高速公路行紧嘅时候咧。嗯你 未必高速公路嘅，可能普通公路啦。 即普通公路，你都讲緊香港，你揸车都50以上啦，50米以上啦，50km 以上。咁你以安全嗰个标准嚟讲啊，你见到侧边有人喺度，其实你唔应该突然间停喺度嘅。你后面嗰啲人、 啊、好啦，藉口够啦，唔接啦。咁但系呢个马来西亚嘅司机咧，佢就唔系，佢就觉得哎呀呢、這个老人家几可怜、啊，咁啊于是乎咧就话哎停低个车同倾过两句嘅，咁、啊哎、不如我载你啦，或者你都系同我去过同一个地方，我载你去嗰个地方啦咁样，咁啊上咗即系坐咗喺后座啦咁样，咁、那、嗰个司机就。即系倾下偈，就同个老人家话：，哎，头先啊，我都几惊啊，不知个老人家话点解惊啊？佢话头先啊，我啊喺条公路接你之前啊，我突然间见到只啊冇头冇身冇下体，一只手抵咗出嚟喺度截车啊！你话系咪恐怖啊？ 啊，你话呢个系咪傻啊？呢、這个 唔系咁，你听埋先啦。 阿婆系嘛？ 阿公嚟噶，阿公男人，男人嚟。 我只手留咗喺嗰边噶。 唔系咁，当时咧差唔多故事出现啦。咁个老人家话：，哎呀，咁得意嘅， 咁点解你唔 系？咁佢当时做咗个动作咧，就喺个报纸里边咁记载噶。佢话吓咁得意啊，咁会唔会系咁噶？咁咧，嗰、那个司机话咩？会唔会系咁啊？咁佢望一望个倒后镜啦，个老人家咧就自己剥咗个头落嚟，之后咧就摆咗个手上边。佢话会唔会系咁冇咗个头之后，佢就剥埋自己嘅身落嚟，得翻只手啊？个故事就系讲到呢度，佢 炒车死咗啦。 佢冇讲到最后尾佢点样，即系可能系讲紧，即系总之佢好惊、好惊、好惊，之后就唔知跳咗车定揸车走咗。咁呢个故事当年喺大概三十年前啦，就喺当地嘅报纸同埋当地嘅一啲传媒都讲紧呢个故事。咁我就当然，我就谂紧会唔会因为你知道头先讲个 urban legend 咧， 系 可能就再加埋呢啲。当地嘅马来西亚嘅故事咧、嗯，就捞埋，就变咗后来2002年嗰个版本。咁、 嗯、 当然你冇办法证实嗰个究竟系所谓嘅鬼啊，定系一个神经病汉啦、啊。 定因为有人即系谣传传出嚟。 系啦，或者可能我心谂啊，会唔会个老人家系魔术师咧？我咁样谂得唔得咧？佢整蛊个司机得唔得啫？ 嗯， 即系都有可能噶嘛，系嘛？ 呢、這个都几难啊， 几难系魔术师系嘛？ 喺个车入边，大佬。 不如咁啦，开快脑啦。 Case 六巫术， 冇错啦。今日嘅 file number 就系 六， 答 单一嘅字。 冇错，即系咧我记得我之前试过有个翻翻埋七啦，好似八有冇试过？九又试过啦，好似吓六，今集系六。咁、而呢个 topic 点解会第一系单数，即系应该系好多人会讲嘅 topic 啦、啊。第二就系都牵涉到六呢个问题啦，咁、就系叫做巫术。 巫术 啊，咁点解我会无端讲巫术咧？因为巫术呢个 topic 咧就好散收收嘅。 讲巫术，我谂起阿罗兰姐添。 点解咧？ 佢可能问米婆咧，即系太过入神入格啊！咁近排见过佢咧，咁 啊，佢同你讲巫术嘅嘢， 唔系咪食饭倾偈啫？ 系， 但系即系我觉得问米都系属于巫术嘅、 算系嗱、我想讲翻多少少点解我今日想讲呢个巫术咧吓，因为如果你唔系有件事发生咗，或者有啲嘅个案发生咗，可能我未必会牵涉到呢个题目 吓、你做咩事啊？ 唔系我，因为巫术呢样嘢其实实在太散啦，系咁你要揾一个 topic 去楞到佢一齐讲嘅话咧，咁、我就会想有啲事发生咗，或者系有啲联想先至再讲。 大家可以具体啲知道嘅。 系啦，咁点样会突然间今日开始讲咧？或者系点解联想到咧？就记得两个礼拜之前啦，大家都知道喺海地发生一个非常之大嘅灾难啦，吓、发生一个即系浅层嘅地震，就令到而家相信可能超过200,000嘅海地人就死亡啦。咁啊，伤亡更即系伤嘅更加多啦。咁你谂下喺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咁好多好多人其实都专注力摆喺救灾啦，一啲嘅所谓嘅政治上嘅问题啦等等。咁、我唔知你有冇睇嗰啲当地嗰啲报纸嘅相片啊，或者可能你见到即系因为电视就可能会播一啲冇咁血腥嘅画面。 我有睇见网上面一啲嘅片段，咁嗰啲嘅片段咧，其实都几如果用一个好文明社会嘅角度嚟睇咧，你会觉得好唔人道。 嗯，例如咧， 由于当地咧嘅死亡数字实在太多，意思即是话当地嘅尸体亦都太多， 系 佢哋处理尸体嘅方法咧，已经唔能够再用一个文明社会逐句逐句慢慢抬几个人嚟抬起佢啊，成啊咁样。咁我喺网上见到一啲嘅系片段咯，直情系你幻想紧可能系一间学校打完篮球比赛，啲篮球咧即系上完体育堂啊，啲篮球周围都系，佢哋要将啲篮球执翻晒堆翻落个大篮度，然之后咧就好远咁求其抛啲波埋去， 即系好似呢幅相咁啦。 Exactly， 即系咧成个尸体掉落个坑度。 系啦，即系佢哋咧就会好快咁样就不停咁将啲尸体掉落，但系嗰条系片咧，因为咁即系你会见到系个人嘅时候。点解一个人你个感觉会见到一个人点解好似冇反应咁俾人哋去做一啲嘢？即系对唔住，应该唔好喺大气电波讲，但系我觉得我哋都要关心下呢啲事嘅。 唔系，因为咧，点解我就同呢个巫术关海地大地震咩事咧？咁其实都几关事嘅。咁自从你头先讲呢个 point 咧，即系话可能有好多人处理尸体，因为要费事佢有疫症啦，同埋你要 快 啦， 快最主要。 咁你谂下，你幻想系一个小城市，你谂下佢嘅城市，所谓太子港里边都唔系好大啦。咁你一下子成个国家死成200,000人，嗰啲尸体堆积你系好难想象嘅，咁于是乎就不断要处理啲尸体嘅时候咧，咁就引发你其实一啲小道嘅故事或者小道嘅新闻会讲啦，就系、访问咩咧？访问喺海地嘅一啲巫术嘅所谓巫师，咁海地嘅巫术或者海地嘅呢啲宗教信仰咧，佢有特定嘅名俾佢嘅，叫做 Voodoo， 即系你都喺美国一定听过啦。Voodoo， 咁中文 Voodoo 咧就译做伏刀教又有啦，或者如果你国内译嘅就叫做巫毒教啦，即系巫师嘅巫啦吓。咁、我哋用惯通常系伏刀教嘅 Voodoo 咁样。咁呢啲 Voodoo 嘅所谓嘅牧师或者 Voodoo 嘅所谓嗰啲祭师啦，就开始批评一啲嘅救即系所谓处理尸体嘅人士，或者系外国嚟嘅帮手去处理尸体人士。佢话如果你咁样做，正如头先你睇嗰啲片，佢话你就完全违反咗我哋一啲voodoo， 即系伏刀教嘅巫术嘅落葬嘅仪式。 嗯， 佢第一，你处理呢啲尸体嘅时候，你冇一个诵经，冇一个处理嘅行为，冇一个宗教嘅仪式去处理嘅时候咧，呢啲所有嘅死者咧系不能得到安息嘅。 嗯， 咁如果咁嘅话咧，第时就会出现好多好奇怪嘅情况啦。一阵间我慢慢再讲佢意思奇怪嘅情况系乜嘢啦。 咁呢件事就再令到好多人就引翻起去讨论，就话系海地其实咧系一个好出名系巫术嘅一个国家嚟嘅，系出名嘅，即系佢呢个海地呢个国家系 系、哦、真系唔知道、 啊，系出名巫术噶。OK， 咁佛都教亦都系佢嘅而家吓，而家系成为咗其中一个国教之一噶。以前唔系 嘅。我知道咧，海地咧有几个诶，唔、知道好似两个定三个国教嘅，但系好得意嘅。海地咧。其中一个国家是天主教， 啱、你仲 系啊？ 嗱，个问题系咁嘅，喺2003年之前咧、海地咧某个程度上佢嘅国家是天主教， 系 嗱，吊诡啊， 系，因为我知道九成人口都系天主教徒嘅嗰阵时。 嗱，你咁样讲系以你哋嘅角度去睇啦、啊，以一个我哋去研究嘅人去睇咧，嗱，佢冇错，佢九成嘅人咧系信天主教嘅 ，OK。但喺2003年咧，个政府咧就开始因为跟从一个民意咧、就将佛教咧、佛都教咧都正式成为佢嘅国教，即系佢有两个国教、一个就系佛都教。佛都教喺好多基督教团体里边视为邪教噶啦，当然吓。第二就系天主教。之后咧，仲要系喺2003年之后咧，佢系正式佛都教嘅祭司咧，系可以有法律地位咧去帮人哋做仪式嘅，包括结婚仪式、包括葬礼仪式等等、合法性噶啦。OK。嗱，头先你讲海地有九成嘅人 系 信天主教嘅、 嗯， 而最吊诡嘅系喺海地超过一半嘅人，即系50%咧，系信佛都教嘅。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其实咧，海地嘅人咧，佢系叫做双重信仰嘅、即系有50%嘅人咧，系既信天主教， 即系领咗洗，但系而家就翻紧另 外。唔系，佢哋觉得两个系冇冲突噶。 哦、 OK， 即系佢哋一边系翻紧天主教，一边亦都系翻紧佛都教。呢样嘢我话俾你听咧，我喺其他好多，例如非洲嘅地方，或者系一啲比较第三世界嘅宗教信仰嘅体系啦，我发觉都出现呢个咁嘅情况嘅、即系佢一边系信天主教，但一边佢系会信其他嘢嘅。呢个系一个好另类嘅现象嚟噶，即系包括当年我喺毛里求斯，我1996年嗰时我去毛里求斯，一个人喺里边玩咗两个礼拜，咁去睇佢哋风土人情啦，睇佢哋啲文化啦，我就喺佢哋嘅首都。一个观音庙附近撞到一个中国人，我是问他路的，他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人士、我问他观音庙怎么去，他就说啊那里怎么去，他突然间就跟我说啊，如果你可不可以介不介意你在，即是他知道我在香港来的嘛，你介不介意在香港找一本英文版的观音经给我啊，哇，我好难喎呢样嘢，我试下咧，揾到我寄俾你啦。我话点解咧？佢话冇啊，因为咧我哋咧就好少有英文版嘅佛教嘅所谓书籍，我哋好想去睇多啲。咁但系佢突然间同我讲，不过咁啊，其实我系天主教徒嚟嘅。哇吓！系啊，我哋呢度嘅中国人咧系咁噶，一边系信佛教，一边系信天主教。哦，系啊。咁后来我发觉呢个现象咧，喺好多非洲国家都系咁嘅，即系佢有本土嘅宗教信仰咧，佢依然信， 系， 但系咧佢又会翻教会，又会去领洗嘅、呢个就可能同海地嗰个情况都几似嘅。 所以我哋呢个天主教会就要检讨啊，俾你听。 系啦，出自你把口啊，一定应该要讲。 即系呢啲真系要检讨喎，点解会咁？即系人哋觉得唔够，明唔明白？ 或者系你个立场唔坚定咯？ 即系觉得唔够啊，直情系，即系你保护得唔够，或者觉得可以未充实到自己，所以咪仲要去追求其他嘢咯？即系呢啲人真系需要嘅、如果唔系点会去揾其他嘅宗教？嚟填补一啲空虚。 啱，冇错。咁但系嗱，好似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就引发到好多人讨论，就系喺当地嘅佛教教嘅祭司唔满意咁样处理啲尸体啦。第二件事咧，可能喺香港嘅传媒就少报道啲嘅。咁、当时就系有一个，哦，你知道美国，你知几多嘅基督教团体噶啦，你知道所有基督教团体又 最多喺美国噶啦， 亦都冇冇联盟噶嘛，即系唔系天主教， 大家互不隶属嘅。 系啦，即系我假假地知道嘅，喺美国都有成超过30000个唔同嘅天主基督教组织啦，吓， 应该唔止添， 应该唔止嘅，可能讲 official 啫，唔 official 仲大把啦。咁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喺美国，唔系有好多所谓福音电视台嘅、你知道啲福音电视台嗰啲， 星期日早上咧8点至到 两 点 都有，啲24小时都播嘅。咁啊， 你好中意睇 我唔系，我睇住佢笑啫，你明唔明啊？咁嗰啲其实系主要都系 evangelical 嘅，即系福音派嘅 咁其中一个咧喺美国都几出名嘅福音派嘅基督教嘅牧师咧，就叫 Pat Robertson 啦吓。咁佢就竟然喺海地大地震之后咧，就公开高调地话海地大地震啲市民系抵死。 吓、 啊，系啊，嗱，我话俾你听， 呢、這个嘢死咗未咁？ 你讲紧呢个牧师？ 系啊， 唔会，不知几多美国嘅基督教徒系支持佢嘅论点啊？ 哇，大把人攻击佢、啊，觉得如果咁讲， 有人攻击佢，但系你要知道美国好多好执着、好固执嘅基督徒咧，系中意咁样谂嘢嘅。 呢啲唔系执着，呢啲直情系迂腐，但系迂腐嘅思想。 但系冇办法，咁佢点解要咁样讲咧？佢抵死，点解咧？就因为你班海地嘅市民信服伏都教。即系等于佢哋心目中系巫术。 嗯， 佢即系佢仲同啲记者讲，佢话点解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咧？好啦，我哋讲下海地嘅历史俾大家听咧，咁样。佢、就答呢件历史系真嘅啊，但系咧佢唔可以因为呢件事就话地震啲人抵死噶嘛吓。 系， 佢咁讲，佢话因为咧以前咧，你知道海地嘅历史咧，佢系属于一个以前系属于一个奴隶制嘅国家啦吓、 嗯。 当年就系西方国家，尤其是当年如果以海地去讲嘅话，就系法国啦。 系。 法国就喺尤其是喺非洲嘅北部同埋非洲嘅西部咧，系建立咗好多殖民地嘅、嗯。当年， 所以而家都系噶，其实即系你见到非洲区域咧，大部分嘅区咧占咗七成以上都系讲 法文嘅，系啦。但系当然佢唔系法国统治紧佢啦，吓冇呢样嘢啦，吓咁啊，某个程度上佢影响力有啫，但系佢唔系再统治紧。但系当年因为咧佢统治咗殖民地喺非洲啦，咁亦都因为以前嘅道德标准嘅问题啦，咁啊法国人咧，尤其是法国同英国同埋西班牙好多。国家都系噶、 嗯， 就运送呢啲非洲人当系奴隶买卖噶嘛，嗯、即系当佢哋货物咁样睇噶嘛。咁啊，将一批一批嘅奴隶咧，就运咗去加勒比海嘅吓。咁、嗯啊、就其实以前冇海地呢个地方啦，即系呢个荒岛啦。咁就长住咗一啲人咧，就摆咗喺嗰度。咁、 嗯 啊、就后来咧，就系、是、因为咧，呢啲嘅所谓嘅奴隶同埋难民咧，就起来反抗法国嘅政权。 系。 就建立咗而家讲緊係1791年啦、1791年即係大概200多年前啦，咁就建立咗而家个海地。咁佢赶走咗法国嘅时候呢，咁就发现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就係呢个就係嗰个 Pat Robertson 佢讲嘅情况啦。佢就声称呢班嘅伏都教呢班嘅海地嘅人呢，就喺赶走法国嘅人之后呢，就同魔鬼达成一个协议。咁呢个系咩协议呢？不如咁啦，呢个转头再讲啦。 摩星岭位于港岛西尽头，系一个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嘅260公尺山丘。不过冇人知道中文名喺边度嚟，亦都唔知道摩星呢两个字系从何翻译过嚟。有人认为系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是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魔星而得名。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这个世界好多妖魔鬼怪，得闲你出街一眼睇晒，见高就拜，见低就踩，见你跌低喺街，佢就咁就行过，或者你见行过，净系想你尽快拜拜，分党分派，对住你扮晒同你一见如故，背住你讲起到你体无完肤，闹到你喊啲说话难听都听惯，一个礼拜七晚你都有阿妈生，点解要照旧匿喺度死局？点解要接受呢一种屈辱？终于要反抗愉快，将所有感觉大嗌，举手去表态。尝试成和败构系尝试，上次系上次不外遇，事有失意不要捉紧每一次机会，就算比人哋辛苦多几倍，我甘心我身心有几攰，输可以死背，生命有几回，输咗咪咁灰，十年人事几翻身，突然跌亲咪起翻身，实现不可能，从来冇担心，仲有几多艰辛，要我去攀登，个个只管羡慕，我睇到你睇醒我，你话错嘅梦想系我功课，越系傻子值得。终于要反抗愉快，将所有感觉大嗌，举手去表态，你够。 去表态，你够胆可以每放越大，终于要反抗越快，将所有感觉大嗌，举手去表态，你够胆可以每放越大。天几高我就有几高，踏我嘅路途为我去自豪。天几高我就有几高，踏我嘅路途为我去自豪。